第十八集，我鸠占鹊巢。就这货一脚啊，能给我踹桌子底下去，凶成那样，有什么好可怜的？我又看向纪行辰的指尖，内心郁闷不已，天人交战。哎呀，好烦呐，真麻烦，不就维持表面关系一个月吗？大不了这一个月，我不在外面嚷嚷自己是单身，然后再追求真爱，就当是给25岁的我与19岁的我一个转换回去的时间与转换的余地了。我那只戒指呢？给我。纪行辰抬头看我了，纪行辰撂下筷子了，纪行辰冲着我笑了，纪行辰果断地说， 你不配。 纪行辰，我皱着鼻梁，恼羞成怒地嗷嗷直叫，你别得寸进尺。纪行辰面无表情地平声道， 买单去。 哦，这次和沈瑜的约见可谓是鸡飞狗跳，相关的参与人员个个是七窍生烟，但凡是个练气的修仙现场啊，估计全员都能修为突破直接飞升了。这两桌还都是我付的钱，先前纪行辰给我的感觉就像上错桌还非说我吃过了让我付钱的菜，从而对纪行辰的存在从心理上不买账。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内啊，只能先自掏腰包的买单了。纪行辰是个有脾气的，也确实不认我当他老公，到底没给我戒指。我管他要戒指是想安慰他，给他一点心理慰藉来着，不过看样子他并不需要我的安慰。切，不要拉倒，我还不稀罕跟他装恩爱呢，再有脾气这会儿也得给我当司机。这车是飞驰的新款？我手伸得长，手欠地按着三面翻转的中控台按钮。其实我有点想自己开，我爱车，要不是我妈对我有过与其飙车断腿，不如让她来打断我的腿，这些良言在先，我或许会向汽车方面发展主业。这台车的车型虽然商务，但是性能足够野，操控感也很好，驾驶比乘坐更具爽度。香车美人稍稍治愈了一下我内心的不快。车子的隔音降噪很好，车内静谧，纪行辰又不聋，遭到无视的我愤愤地将美人这一项给划掉了。我删掉了寻人的朋友圈，心里因为刚刚删掉了朋友圈又想到了沈瑜。我不追求沈瑜，那关心一下总行吧，我自认合理，但还是有一点心虚。纪行辰在边上将手机侧着避开他，编辑短信，你还在加班吗？然而纪行辰到底是跟我认识了5年，我嘴角什么弧度时是在干嘛他也猜得到，侧身摆弄手机的举动反倒有些掩耳盗铃，暴露了那点小心思。纪行辰却绷着表情什么都没说，一路无话。在抵达住处时，我的短信消息响了，看沈瑜躲我那个样，我都以为不会收到回复了，没想到沈瑜竟然回了我一个嗯字，我的嘴角瞬间与太阳肩并着肩。纪行辰走路带风的下了车，关车门的声音有点大，关门的响声和这负面情绪糊了我一脸，我的心也跟着震了一下，内心突然升起一股类似于心疼的不舒服的感觉。正常来说我应该是在心疼这辆车，但好像又不是。我想着自己立下的承诺，将手机在指尖转了两圈，打算先和沈瑜从朋友做起，弄清分手的隐情，追求的事儿一个月后再说吧。因为我和纪行辰有约在身，我妈也在向我施压，还将电话打到了纪行辰那里。 我从听筒外放出的话音里头一次听到方青兰用那么慈爱的语气说话。主要的谈话内容在我，问我是否需要被返场修理一下。哎，季星辰还挺够义气，没有告状我跟初恋见面的事情，我对他性格上的欣赏又增加了一分。怪不得我周围的人都偏心他，季星辰确实挺有人格魅力的。方青兰设下的回家成双的门禁，绝不是口头上说说，我是真的无家可归了。多方考量之下，我和季星辰还是住在了同一屋檐下。季星辰将他的枕头和衣服搬到了楼下的次卧里，捆绑得太严实的后果就是25岁的我和季星辰连被子盖的都是同一床。分床时铺盖卷都没法一人一半，好在次卧的床上也有被褥，重换一套干净的被单就可以。我看着季星辰一趟趟的搬运进出，感觉自己有点鸠占鹊巢，但我并不觉得我占了25岁的我的人生，可能是因为我早晚会有25岁这一天，唯一不同的是当前陪伴在身边的人。职场精英季总在家务上的动手能力显而易见的短板，换个被罩啊，真长跟拆家似的，忙活半天也没有将床铺平整，又要强的不让我帮忙，顺着被单的拉链口整个人钻进了被套里，出来时啊，头发都在静电下翘了起来，成功将背心扭成了蝴蝶结，整个人与被子一起乱成了一团。我摸摸鼻梁轻咳了一声，真不要我帮你啊？ 原本都是你在玩。 季行辰低声了一句，以余光看了我一眼。 你还记得怎么换吗？ 我还真不记得了。季行辰似乎也没有对我抱任何希望，将背心全部倒出来重新铺了起来。换个被罩而已，又不是什么技术难度很高的事情，我就是现学也能套上好吧。25岁的我能做好，现在的我又不差什么。我迎着季星辰意外的目光走上前，将拖沓到地板上的被子抱回床上。季星辰语气皱巴巴地拒绝： 我不用你帮忙。 是我承你关照的情，我自己想帮你行了吧。季星辰已经装好了一个被角，我捋顺着找到了宽边对应的被角。次卧这床被子也是双人的，一个人确实不太好操作。我将捋顺出的两个宽边的被角递到了季星辰的手上。拿好了。季星辰倒也听从了我的安排，跟只揣手说的大猫一样捏住了被子的两端。我又将另外两个角依次对应上，和季星辰各执一边，扬着被子伸扯两下，罩好的蚕丝被随之轻盈地落下，乖顺地铺展开了。我对着劳动成果得意地笑笑。现在我会换了。季星辰不适应在我的脸上看到鲜明外放的情绪，虚着视线看着我，愣愣地不知道在想什么。这充满信息量与变故的一天过下来，着实心力交瘁。我将手里的被子一甩，撒网似的罩在了季星辰的脑袋上，在季星辰杀出来找我算账前，友好地和他道别。晚安啦，陈哥。关于犯贱会遭到报复这件事儿。